的闺女叫灵芝，是浓眉大眼长得好啊。我的姑爷王狗人品也不孬啊。这俩人成了亲，是哑巴都想叫我好啊。但愿他们小日子是吃着饭着上山坡，那姐姐天来不不高啊。 尝尝你爹我的醉拳。 妈妈，我

你们说的这个王夫人呢，我见过。哎呀，那可是高门大户啊，放着这么好的一门的亲戚，你们不去盘，还缺的脚面紧绷着，大碗面不吃端着，还等着人家那上赶着跟你们走动啊。我说你们脑子进水呀，咋着？赶紧去走动走动，要是哪个王夫人能发发善心，八根汗毛比咱们腰还粗。看这事在人为， 哎呦岳母哎，既然您认识那位王夫人，干脆呀，明儿个您就亲自走一趟，先去找一个叫周瑞的。哎，对，他跟我父亲是好朋友，我们两家关系极好，让他领您进府，这不得了吗？ 对了，你说的这个周瑞和他老婆呀，我认识。不过你说我这么大岁数，还是你 去吧。哎，脸皮厚吃不够，脸皮薄你是吃不着啊。 那你说我还是 对 你 去。要不不走，要不这事对你去。 得，为了我那外孙子，喝出我这张老脸走一趟。婉儿，婉儿嘞。快点， 姥姥， 赶明儿个跟姥姥去串亲戚。 串亲戚 啊？ 那有大枣是吗？ 大枣有，富人家了啥都有。快去把驴垛子卸了去，上面还好多东西呢。 哎，那去。 爹， 哎， 我也去。 哎，走走走走走。 哎，你爷俩等会儿我。 哎，你走走走。 刘姥姥 啊， 这场戏演完了。 完了。下场，唱姥姥我一进啊，荣国府， 这可真是真狼跑岔道，狗跑弯，虎跑山林，马跑滩儿。为了闺女， 别说了，人家布景都画好了， 我还有一句台词没说完呢，那有枣没枣打三。 手空空，还要

来的，我瞅瞅。 哎呀呵， 我瞅瞅。哎呀， 啊，去去去去，你瞅瞅有啥用啊？我走不动了，你快回家把咱家的大焦驴菊花青给我牵来，我骑驴回家。 费那事干啥呀？别骑驴了，你骑狗吧。 净瞎说，哪有这么大的狗让我骑呀？ 我这条狗就能驮得动你。 这么说你要背我回家？ 背着你我狗颠狗颠的跑80-90里地没问题。 嘿嘿，张飞吐白沫的还这头上来了。 上来上来上来啊！ 还是别去了，那大白天的让外人看见那多笑话呀。 我的活菩萨呀，你还装啥呀？这年头疼媳妇儿没人笑话，你们大伙说对不对呀？ 对。 来来来来，媳妇儿来，上上狗，快快。 姐姐就没完，难道要饿死我们不成？

是凡人的脑袋瓜。刘姥姥有八卦，心里说实话呀，当面说恭维话。我是哪个徒弟，他们笑哈哈。想到此，我三寸的金莲儿走吧。 谁不知道姥姥会酿酒啊，今儿吧你可得喝足了。 这两块奶奶您